烂熟，我只是渴望你爱我，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。 这时候给你今生最最重要的一根公主抱，祝福像花瓣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后弦《公主抱》。 忘不了王子有点笨手笨脚的那个公主抱，这一生的承诺将为你的手幸福早已降临，公主知道。微风的石头准备好了，阳光百合裙伴上云朵，地平线上邂逅的你我，童话般的 Bravo， 缤纷王国城堡打开的。盛大婚礼领袖为你守候，摆满盛装舞步，公主骑着，请为爱欢呼着。这一刻，公主抱是战刀，是斧头直角，哭和闹叫，你嘴角是幸福味道。公主抱终于了解了童话，准备了很久很久很久。最重要的一根公主抱，祝福像花瓣殿堂中舞蹈，抚过你的微笑。忘不了王子有点笨手笨脚的那个公主抱，这一生的承诺将为你的手幸福早已降临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